你好，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是 Dell EMC 敏捷与精益创意咨询师袁殿明，曾任职于百度、阿尔卡特朗讯，辅导过多个产品线转型，包括商业产品、无线变现以及多个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团队转型和组织转型。目前着重于项目管理、团队转型、组织转型、精益创业、欣赏式探寻以及专业引导 Facilitation 的实践和应用。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了自驱动、自组织团队的。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相关话题。即刻时间问，很多公司都希望打造自驱动的团队，那如何落诸实践打造真正自驱动的团队呢？袁殿明回答，我认为自驱动的关键在于个人的 motivation 动机，同时离不开组织管理对个人的影响，包括团队项目管理的透明性、团队的规则、透明的考评机制、团队中权力与职责的分布等等。个人的 motivation 并不单单是指薪资福利，其实一个人在拿到公司的 offer 时，他的薪资待遇、职业通道就已经确定了，因为每年加薪的范畴是固定的，是你能够想象到的。除此之外，根据公司制定的晋升机制，你的升职路径也是能想象到的，所以升职加薪不是给个人带来 motivation 的主要因素。我认为其主要因素有三点。第一点是尊重与认可，因为人具有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认可，感受到荣誉感与归属感。第二点是个人能力的成长，而个人成长只靠自我驱动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团队的帮助，比如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促进和知识的传递分享等。第三点是职业发展通道与个人兴趣的匹配度，也就是个人职业生涯是否符合他的个人兴趣。兴趣可以激发动力，这一点不难理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获得 motivation 的这三点因素，其前后顺序是有关联的。先是获得认可，其次是个人能力的提升，在获得成长之后，才会更多的考虑个人职业生涯与个人兴趣的匹合度。其实，相比自驱动，我更建议用自组织来说这个话题，内容可以更丰富。那如何打造自组织的团队呢？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点。一，分散权力。比如 Scrum 中有三个角色，分别是 PO 产品负责人、 Scrum Master 和 Team 开发团队。我觉得应该再加入一个重要角色，即 People Manager。 这四个角色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首先， People Manager 不应该参与团队的日常运作。如果团队要更好地实现自组织， People Manager 所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招聘、培训、考核、一对一面谈等等。如果是一个几十人组织中的 People Manager， 这些事情就已经够他忙的了。其次， Scrum Master 需要提醒团队成员每个人的职责所在和权力范围，不要越界，同时需要引导团队如何更好地呈现项目进度。在这方面， Scrum Master 需要做两件事，即对外透明和对内透明。先说对外透明，比如 Scrum Master 需要提醒产品负责人不要干涉开发团队的进度，但产品负责人一定是会很关心项目进度的。这时 Scrum Master 就需要引导团队及时向外部所有关系人输出信息，比如利用大白板公开工作任务以及任务进度、用户故事的进度等，使产品负责人能够直观地看到项目迭代进度。所以作为 Scrum Master， 需要引导团队准确地对外输出信息，并及时更新。这样一来，外部关系人才不会越权，干涉内部团队的项目进度。再说对内透明， Scrum Master 需要保证项目管理的透明性和真实性。只有项目管理真实透明，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团队内部的信任，打造自组织团队。刚才讲到的对外的信息输出是透明你的需求，也就是公开用户故事的状态。而对内透明是为了保证任务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这里的真实性是任务要真实，时效性是指业务状态要及时更新。二，设定个人与团队的成长目标。一个自组织团队必须要让团队不断地达成自己的成长目标，同时帮助团队成员成长。在这方面就需要 Scrum Master 去做许多工作，比如对于个人，就需要 Scrum Master 在回顾会议上组织每个人展望自己下个季度的目标，并依此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成长目标。而对于团队，也需要 Scrum Master 根据团队所面临挑战的不同，制定不同的项目计划与业务计划。总的来说， 设定团队和个人的成长目标是 Scrum Master 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责。为什么又谈个人成长又提团队成长呢？因为团队由个人组成，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团队有所贡献，在自己获得成长的同时帮助其他人学习与提升。当然，这个团队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只是在小团队中拥有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环境，能够促使团队成员的个人能力得到快速提升，而这样才能够激发自组织团队的 motivation， 从而使团队越来越优秀。极客时间问，敏捷原则中提到最好的架构、需求和设计出自于自组织的团队，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袁殿明回答，这句话中架构和设计出自于自组织团队这两点不难理解，那为什么会说最好的需求是来自于团队而不是来自于客户呢？主要原因在于客户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产品经理将客户需求描述出来的。那这么说，最好的需求难道来自于产品经理吗？也不是，产品经理只是把客户的痛点收集起来，至于如何用产品解决用户的问题，应该是实现需求的人最了解，也就是团队。团队需要写代码去实现产品，还要考虑到各种用户情况，因此可以说最好的需求来自于自组织团队。正因如此，作为一名最了解需求的技术人，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产品思维，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了解用户细分人群，二是了解用户的行为和交互逻辑。首先来看为什么要了解用户细分人群呢？极限编程中有个概念叫用户故事 User Story， 是从用户的角度来描述用户渴望得到的功能，而我们有很多用户，用户需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就需要我们去了解用户的细分人群，清楚我们的用户是什么人，有什么特征等，这样才能写出更好的用户故事。举个例子，有次我带团队做的是一款管理工作流的产品，就需要去了解这类产品的用户人群，了解这类人群的特征。团队中有一位产品经理非常聪明，想到从 LinkedIn 上收集信息，他搜索相关岗位就能看到对应的人有什么特点和属性，比如工作职责、教育程度、能力方向等，是一个提取用户信息的好方法。再来看第二个产品思维，即了解用户的行为和交互逻辑。最熟悉产品的人应该是技术人员，因此技术人需要熟悉所有用户和产品的交互逻辑，比如用户先输入什么再输入什么，以及每一个数据的边界值、各种测试情况、各种交互路径的细节等等。你作为技术人需要对此都非常了解，当然技术团队既包括开发又包括测试，其实测试应该要比开发更了解用户行为。至于为什么有的技术人没能具备产品思维呢？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是产品经理与开发人员之间的矛盾，矛盾冲突加深后可能会让开发人员为了完成产品经理的紧急需求而选择只求交差，放弃思考的做法，甚至于产品后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技术人员也不会去深入思考了，所以产品与技术人之间的矛盾是产生问题的首要因素。第二个原因是技术人没有参与用户故事内容的描述。一个好的用户故事应该遵循 invest 的原则，这六个字母代表六个特性，其中的第二个字母 N 是 negotiable， 意思是一个用户故事的内容是要可以协商的。很多人就忽略了协商因素，我在辅导团队时通常会用电子工具来管理用户故事，从中能够看到用户故事的版本记录。如果一个用户故事从初稿到终稿都是由产品负责人拍板，中间没有其他任何人做改动，那这个用户故事一定是有问题的。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在产品负责人写完初稿后，开发和测试再将用户故事细化，最终经过协商后确定终稿。我认为每个用户故事都应该加入技术人的产品思维，因为产品经理虽然从用户端了解到了他们的需求，但对于实现需求的产品逻辑与细节，技术团队才是最清楚的，所以产品负责人应该与开发团队共同协商，形成最终解决方案。